双主晶，欢迎收看前进新台湾。高鸿安上午呢在开记者会哦，就拿出了400多张 LINE 的截图，强调这个哦，男朋友助理啊，真的哇，领金做扛回啊，自己没有诈领助理费。但是没有想到30分钟之后呢，林根仁再拿出了更多证据，哇，高鸿安竟然把所有的助理加班费拿来当个人的零用钱吗？好，现在高鸿安呢拿出了这个李中庭的照片，说哦，他真的很认真哦，觉得哦认真到给他46小时的加班费都还觉得太少，甚至还帮自己打悲情牌。但没有想到这个截图呢马上被四叉猫抓包是假资料，李中庭跟高鸿安签了未来的加班费吗？时间对不拢之外呢，现在林根仁再爆了，光是李中庭哦就领走了一整个办公室一个月的加班费，全钱呢却被高鸿安用在干嘛呢？好，包括这个装潢费用啊，还有说这个助理加班费拿来干嘛呢？洗头啊，买娃娃，买自己写的郭台铭的书啊，甚至还拿来付民众党党团的聚餐费哦。好，现在民众党说呢，这个一切就是水门案啦、啊、要来抹黑高鸿安。但是林根仁记者会上面直接打脸喽，他说现在这些资料都是高鸿安办公室的崔绍哲给的。哇，那不就代表是助理看不下去了吗？不满你这个老板居然把我的加班费都拿走，甚至还把高鸿安的消费发票一张一张拿出来，所以是不是真的有助理看不下去了呢？还是可能助理根本没有加班，这个钱就这样子被领到口袋里了呢？如果真的是如此的话，那可就更严重了，因为就是贪污了。好，所以柯文哲呢维护高鸿安，他不再说理工女咯，现在改说什么呢？人哪有不犯错的。那沈慧虹就说诶、欸、搞清楚哦，犯错跟犯法是否赶快呢哦。而且 PTT 上面呢现在出现了3年没有用的老账号，开始攻击林根仁，所以整场选战到底是谁开始着急了呢？那么徐小欣呢也在脸书上面现在 PO 出了个照片，说陈时中参叙之后呢对一个女子伸出咸猪手，但是你身为台北市议员，你明明知道旁边这个人是谁，旁边这个女子就是台北市联谊的副院长，而且人家老公、哦、就在旁边呢，你为什么不说呢？而且你看看哦，这个徐巧芯跟马英九的紧握手搂肩照，这样子要算起来的话，那马英九是不是也对徐巧芯伸出咸猪手呢？再来，照片是谁拍的呢？好，大家也都很好奇啦。那徐巧芯说呢，是因为媒体没有办法刊登，但是不是国民党拍的呢？如果是的话，难道回到白色恐怖时代吗？梁文杰就说了、哦、这个就是国民党要来警告一届，你不要挺陈时中哦。那蒋万安的近办现在却说，我们也很好奇啊，照片到底是谁拍的？所以到底是谁现在想要来转移焦点呢？还有台北市长的辩论会现在顺利结束了，但是呢，蒋万在台上说了冷气以租代买也引发讨论，蒋社宅呢却又砍拖到了矽谷经验。那陈时中就说了啊，你是有在矽谷盖社宅的经验吗？好，这个一场辩论哦，看起来民调也开始有所变化咯。今天呢，曹新成也再度来合体陈时中，说什么呢？马上力挺陈时中，而且感谢陈时中让自己的命可以活下来。今天节目上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做讨论。首先欢迎节目来宾资深媒体人王瑞德，瑞德哥。 举荐好，大家好。 民进党立法委员庄瑞雄。 举荐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陈东豪。 大家好。 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叶元之。 举荐好，大家好。 亚太经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 举荐好，大家好。 民进党新北市议员张志豪。 举荐好，大家好。 好，今天早上9:30呢可以看到高鸿安出来召开记者会，想要澄清啊，这个男朋友助理呢真的是非常非常认真哦。好，自己呢并没有诈领助理费，但没有想到更紧张的情况来了。林根仁呢再开记者会，噗噗噗，哇，连开好几枪，枪枪命中了高鸿安的要害。怎么说呢？居然说高鸿安要助理哦把加班费上缴。那这个钱拿去哪里呢？不是公费用哦，居然是高鸿安拿去买衣服，拿去洗头，还拿去买自己出的《面试郭台铭》这本书，难道是把加班费当成了个人小金库吗？我们带你快了解。 形容这件事，我会用8个字来形容：祸起萧墙，扪心自问。 国民党新竹市长候选人林根仁一大早开记者会，再次喊话要对手高鸿安出面说明： 你是不是将办公室工会助理的加班费当成你个人使用的小金库？ 直指高鸿安在支出方面，制装、洗头和助理礼金、奖金全都包。另外，高鸿安出的书《面试郭台铭》也用经费买了30本，个人用品包含黑糖姜母茶、卸妆棉补充包，通通被曝光。 为何你办公室工会助理 必须上缴现金到办公室的账户。 林根人炮火猛烈，再针对高虹安日前被爆料的助理男友可能是人头助理提出质疑，更拿出证据，这位姓李的 J 先生从办公室领走了8万和88000，领居上收款人签名一清二楚。 已经过了一周了，那今天林根人又提出更多的相关的问题，那请高虹安还是诚实的面对，诚实回答。 随着高虹安屡屡被踢爆，恐怕让新竹市选情起了不小变化。三新闻张浩一来自新竹采访报道。 好，那么今天早上呢，其实是高虹安先召开记者会的，而且一开记者会的时候还大打悲情牌哦，说我现在跑通啊，这么样的辛苦啊，居然还要帮自己澄清资料，但接下来可能要澄清的更加明白了。哇，撸不撸多屌诶，那样呢？因为随后半个小时之后呢，林根人召开记者会了。我们要先请教瑞德哥，因为现在林根人说他真的是核弹级的爆料，真的是原子弹等级。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哦，他说高虹安的国会办公室支出呢，包括了制装费、生理费用、餐费、购买面试郭台铭这本书，甚至呢有李姓助理，就是这个男朋友助理啊，领走了168000块钱，还要助理上缴现金到办公室的账户哦，这摆明就是涉嫌贪污嘛。好，他说呢，所有的办公室助理呢都一定要入金到办公室的账户，而且金额从10000块钱到74000多块钱不等。但是我们发现里面买的东西很离谱诶，助理到底有没有加班？这高虹安应该要说清楚吧。 高虹安跟他的竞选团队现在应该立刻做一件事，马上到地检署指控林根人，那么涉嫌选罢法，意图使人不当选，还有妨碍名誉的诽谤罪。为什么？如果你指控他们，指控林根人这么多东西啊，认为林根人所讲的对不对，都是假的，都是错的，然后呢对你的名誉造成莫大的伤害，对你的选举造成莫大的影响，请立刻去那么控告林根人涉嫌违反选罢法、哦、意图使人不当选，还有诽谤、哦、这你们应该做的马上要做。除此之外呢，他今天早上高虹安所开的这个记者会，一直那个他的那个 LINE 的那个对话、其实他是想跟大家讲说，哎呀，他我的助理性助理有做这些事情啦，所以他不是白领这个助理，他不是说诈领的啦、哦、他真的有做事干什么，这我没什么意见，你只要能够跟这个检调单位说明啊，那么证明说真的世界上有这么一个这么好的理性助理。为什么呢？一个月领你40000多块钱，然后呢紧接而来却可以把他一年所赚的那么全部在2年之内全部捐给你的这个所属政党嘛、但是我们所要知道的是，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呢，到底你在柯文哲这个党主席、民众党主席都帮你这个承认说，你一年必须要上缴60万嘛？那你的60万目前知道只有你用自己的这个名义只有5万缴了4次20万，请问你的扣打另外40万是用谁的名义缴上去的？麻烦你把相关的单据哦、相关的证据，民众党也争气一点，也把它公布嘛，让大家知道说原来真相是这样。拿出高虹安，那么真的你们的额度啊，扣打他确实有捐60万，没有用别人的名义捐，没有用别的钱名义捐，那不就好了吗？另外，那么就来到今天讲完这个事情以后，其实我们早就知道林根人手上的东西。 对、哦、 那林根人手上的东西是，这更重要，为什么呢？各位，如果只是单纯要查高虹安的理性助理的相关的这个问题啊，调查局北基站动作不会那么大。 对， 后面还有千丝万缕的关心，各位，这才是整个这个调查的一个重点。我再强调哦，是林根人爆料的，所以呢你应该去告林根人，你怎么到现在都不敢告呢？还是不愿意告呢？你一定要告林根人。不要一天到晚在讲说什么啊、这个不去追不去他林根人怎么可以公布个人的隐私啦，啊可以公布怎么可以公布这个什么个人资料啦，你不要跟我讲这个。如果你觉得是这样的话，马上找相关人等立刻提告，你知道吗？马上提告以证清白啊。那林根人提的这个东西非同小可。为什么？因为很简单，不到11个月，你们的这个办公室呢竟然要上缴875861块钱啊。因为如果是11个月公费助理的这个加班费加起来，夯不当最高就是报933592块。你的87万跟93万只差6万块。 几乎是报好报满。 林根人所质疑的说，为什么这一笔87万里面呢、这个理性助理呢可以分两次，一次是8万，一次是8万8。 高虹安竞办的声明，最新的声明里面呢有说明啊，他有说明说啊，原来是他们的办公室呢有一个装潢，那么总共是花了50万，然后立法院总共这个等于说啊，可以让你补助的是30万， 对， 所以另外20万其实是由李姓助理来出啊，这我没什么意见， 不是啊，16万跟20万还有差， 重点来了。这样的男朋友要多交几个，各位，为什么？这样的男朋友为什么要多交几个呢？因为他每个月41000块的公费助理的费用，几乎都全部回捐给这个民众党之外呢，他妈现在刚刚讲的那个，他男朋友不是先垫20万吗？然后另外那先垫20万，所以那么总共呢，男朋友后来收回了168000块， 168， 其他的32000差额由男朋友自己。撑下去了， 怎么那么好？ 这种男朋友去哪里找？我都想认识有这个女朋友，有那种女朋友，10个8个介绍给我，你知道吗？我说我就赚翻了。为什么？他帮你做白宫，整整做了14个月，然后薪水回捐给你民众党，到底是不是你的扣打？这个我们不知道，那要进一步去查啊。除非高虹安跟民众党愿意告诉我们嘛，不然我们不会知道，只有剪掉去查嘛。但是除此之外，应该你这几年北港对吧？哈，就算了，开车载你都算了，他现在连公那个你的办公室的助理那是不是？那个相关的那个装潢费用，他还帮你直接先代垫20万之外呢，最后只拿回了168000块，他还帮你32000块赶紧吞下去呢。天哪，这种助理，我跟你讲，立法委员们，你们哪一位有这样的助理？这样忠心耿耿，这样子令人感叹，令人赞叹，这已经不是助理了，这快变金主了，你知道吧？所以呢，你所有的一切让人家觉得不合理，所以高虹安现在明天啊，今天晚上可能太赶，明天还说可以出来开一个记者会，做什么事？像今天一样，把这875861块钱，这些由他现在的竞办的声明里面讲说，是由相关的他自己本身的几位办公室的干部。天哪，办公室的干部是哪几位？请问是哪几位？他们可以在短短11个月捐了87万，不少诶。诶，我马上要讲崩呢，你知道吗？办公室干部是谁啊？是办公室主任还是谁？因为林根仁所指控的是高铁车票、女性用品，还有连姜母茶、卸妆棉都有啊，还有跟民众党秘书长的媒体参叙啦，什么院长的参叙，民众党的会议的，还有什么什么党员座谈便当费啦，棒球的这个球票啦，助理的奖金，还连计程车费都有。请问这个是像你的声明所说的是都用在大家的身上吗？全部拿出来。这些单据麻烦一下，全部拿出来。大大的打脸林根仁，为什么呢？因为林根仁说你是用在自己身上嘛，请把单据拿出来，你们这些核销，因为他上面写说，如果委员并不知道这个实际的情况，那如果有用到他身上的话，到一定的额度，委员会把钱还回去。请出示还回来的相关的汇款记录啊，你一定有汇款记录嘛？一次不要再开一个记者会，弄了几百张那个没有用。把我们要知道的资料全部告诉社会大众。我跟你讲，我做社会记者，当记者最讨厌人家讲一句话说，你们是不可以泄密啊，你们泄密这样是不合规定的，干什么？你不要问我怎么来的，你不要问我新闻怎么来的，你要问我新闻里面的内容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到底是不是真的？你到现在还不敢面对现实，麻烦一下，明天开个记者会，全部拿出来，因为你要选的是新竹市长，你自己本身现在是不分区立委，这些东西都应该公开。还有检调单位辛苦你们了，请勿忘勿重，没有的话还他清白，有的话绝对不放过。 好，但是高虹安在今天呢也发了一个最新的声明稿，强调这些助理哦，他们是怀义干湾哦，把自己的加班费上缴的哦，而且还说这些钱都是公积金。你也会觉得很奇怪，如果他们都是怀义干湾的话，那现在为什么要把发票拿给林根仁呢？好，我们来看一下呢，他的这个里面声明讲说，几位办公室干部呢，因为体恤国会业务繁忙辛苦，而且自掏腰包赞助公用，但真的是公用吗？我们要请教这个瑞雄委员哦，因为我们看里面有很多包括这个民众党团的会议参叙啦，这个卸妆棉的补充包啊，还拿去洗头啊，林林总总啊，买这个日式的玩偶啦，助理的奖金啦，拿去买衣服啦，购买产品啦，早午餐费啦，还买了这个面试郭台铭这本书帮自己冲一下销售量，还有球票，还有赞助金啊。请问一下，一般的委员大家会这样子吗？ 不合理。 怎么说？ 这个看起来我越看越不通。嗯，一个国会议员，你说是八位到十四位这样的一个助理啊、哦，你可以这样去聘。那你要把它聘满的话、嗯，因为总额是固定的，你要聘满到十四个的话，你其他的薪水势必要降低。然后在国会里面的一个运作就是好。因为请东豪这个这么大咖来，没办法就给你那么多的一个高的薪水，因为要请到大部分都请满嘛、嗯、尤其是你要参与选举的人、欸、会很多助理啊、欸、就会讲说啊东豪拍谁啦，内心都差不多三班四班年齁，就加班费就会给他到你四万薪水的话，你就有一万多块的一个加班费可以请到这样的一个地步。那重点我也觉得怪的地方就是说，他这件事情的争议其实很好解决啦。嗯，很显然高虹安他现在把他定性他已经承认这些钱是我有拿回来、嗯、 对， 但是我是助理们心甘情愿、嗯、本来还有抗拒啦、嗯、反正大家想说到底有没有这回事现在不用讨论有没有这回事、嗯、就是有这么一回事、嗯、 他自己定义就是有这回事， 有这回事、哦、啊，但是呢是助理们应该你要心碎了看我高虹安的这个头家不错、哦嗯啊、对我失踪，所以你领回来都没有高高回来，现在他的讲法就是如此。我之所以觉得不合理的地方就是说，这一位理性助理，其实高虹安可以，我都是国会议员啦、啊、弄里边你的东书我也不追杀你，我会觉得我建议你，你应该是说你在十楼的你就让请几个委员出来讲说有看过这个是你的阻力吗，第一个就很简单的嘛，就是找几家办公室出来帮我证明一下嘛，有啦，每天在那边串门子啦。 那、啊、你有去问过不？ 啊，不过不爱讲公黑啦，别拢你不一块拍摄一样公黑啦。我就讲一个，就是说，请其他的你的左邻右舍的办公室 对 出来证明、哦，尤其是那种哈、哦，都爱捉住每一家每一个立法院里面办公室都有那种比较好动的人呐、啊。嗯，每一个助理是谁的助理，谁都知道啦， 哎呀，哈、哦。 又出来蒙姐的这样，这德朗有没有这一号人物？第二个其实也很简单，你可以讲说，啊，那个不给吧，你不领烟啦，我伫外口会着力啦。那虽然是贴心呢，二十四小时底下咧搞处理代志，但是不上楼的哈、哦，都不上办公室的、嗯，就是跑外面的，还有只到地下室而已，所以你们会比较看不到哈、哦。那这个就很简单了，就是很显然现在的资料看起来他有两份工作，立法院是兼职嘛哈、哦。那如果这样子的话，也可以就把健保的资料拿出来就好了、嗯、就可以清楚了，因为现在很难去想象的就是说，东豪啊请你做助理，我啊请你做助理、嗯、结果你是全职的，你薪水还比较高，到我立法院，因为你要投保的话、嗯、一定要投保那个最高的嘛， 对对对， 你在立法院没有投保就是立法院这个比较低的嘛、嗯、比较低的虽然你没有投保、嗯、但很不好意思哦、嗯、二代健保你还是要补充健保费哦， 对、嗯、 我们这个节目上完以后、嗯、您的来宾费里面都有补充健保费二点多%哦。 那委员今天他的律师出来哦，他说李中廷的二代健保不一定要挂在立法院哦，在上面一数。 No, 不他的健保不一定要在立法院没有错、嗯、但是你有领到这个叫兼职所得、嗯、一定要缴补充健保费、嗯、这跑不掉的、嗯、我到三立来等一下有来宾费这笔也跑不掉的、嗯、你有收入嘛，就这么简单嘛、嗯、所以就把它秀出来而已。第三个这张就好玩了。嗯，这个你林个人讲在讲这张的时候，立法院里面呢、啊，第一个像比如说这张，立法委员会知道，你立法委员要签名嘛？ 对， 对不对？你多少人领了多少钱？立法院本来要签名嘛？那你立法院里面还有一个立法院不会知道说，你们每一天来给我上班几个小时，立法院哪会知道？立委员本身不知道啊。嗯、里面一定有一个承办嘛？哎，多几个小时记完以后。拿去给助理，你自己签哈、哦，自己签完，然后送到立法院的服务科去。那这个其实差不多只有三个人知道，除非那个过程你会换。所以第一个，高虹安不会那么三八自己去爆料检举自己、 哦，对， 不会。除非你去指控是立法院的，那是很严重啊。那开要收集那么多资料也不简单啊。那显然接下来您跟人的讲法就是说，这张罗您家己办公室有尔啊。他有人有，你干嘛看过这個嗯？ 可是这个是内账哎，这个很详细，这也不是一般助理拿得到的哦。啊、 就是内部的核心的，你很信任的人嘛，你总不会说一个人领多少钱，哦、每一个人拿去给他看。哎、欸嗯，办公室里面有六，假设你办公室是在国会里面，你是放六个，每一个人薪水是不一样的哦。嗯、你给他看到，看 周东豪，薪水比较高。 周东豪为什么你四万五、嗯？为什么我就只有三万六、嗯？哎，真的，我每天就看到陈东豪，陈东豪就瞪他了。你又做的事情又没有。 而且呢， 加班费还要变我这边在用， 而且加班费每一个人也都会不一样啊，底薪也不同啊，薪水不同，加班费也会有所不同啊，所以这一张其实哦，免受骗啦，这哪这都捞出来，我们办公室用看就是讲。免给啦，就是你给他捞出来啊！就其实就这么简单，你知道吗？啊，我反而会觉得说，吼，比较意外的就是说，为什么在另外一家领那么高的薪水，愿意24小时奉献出来，到一个薪水比较低的地方去帮人家全职的工作？所以很显然就是说，这个讲话是不是有更夸张的一点？我本来一直认为这没有法律的问题，因为不知道林个人会还会蹦出这一些来嘛？什么你把钱用到 洗头啦， 洗头。 买玩偶 自装费、餐费算还好，你整个办公室里面，可是重点还是说他在强调一点啦、啊、他在强调一点就是说隆中欢喜甘愿客回来啦、大概来高鸿安的办公室上班完了、都心甘情愿把薪水再吐出来，这个不是立法院的心的生态啊、因为立法院的这些助理哦都蛮专职的，他们来都用他们的专业还有用他们自己的时间来在奉献、为这个办公室在奉献，那大家那么努力，你说那么努力，你给他加班费，然后助理跟你说老板不好意思我对你太始终了，钱都还你，这个我很难想象，摸摸娃娃公婆。 好，所以瑞雄委员的前提之下，你是要假设说这些助理都有加班哦，但是我们另外一个可能，这些助理可能都没有加班哦，那这些钱，那就是一个更大的问题了。我们要请教志豪，因为包括呢，今天高鸿安就说，这个检举人是不是林根仁议员派来的卧底呢？但刚刚瑞雄委员也说啦，你会拿到这个内账，你明明就是高鸿安办公室吹哨者所给的嘛，所以会是谁给的？你自己人看不下去，所以给的啊。但请教志豪，你之前也在这个驻美代表萧美琴这边当过这个他当委员的时候，你当过他助理嘛，对不对？好，你看到哦，加班费，第一个我们就问说，你有可能会这样忠心耿耿的上缴，你都没假朋友哦。你看到你的老板如果把这个加班费拿去洗头啊、自装费啊，你会作何感想？ 我先秀一个高鸿安哦，你在欺骗啊，你用一个谎来骗人了，你要用更多的谎来骗人， 怎么说？ 而且你已经涉及诈领的部分，你看哦。这个除了立委薪资之外，立委年终这个我们先不论哦，这是立委个人部分。那么包括办公室事务费，服务处租金补助、文具、邮票、电话费、邮料费、公费助理薪资，这个每月定额412,000，助理加班费每个月82,400块，还有助理年终等等哦。那我现在要强调是。那个相关的办公室办公室事务费这些都是有固定在那边，就像议员那个六度的市议员，我们本身除了自己的月薪之外，另外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每个月的选民服务费20,000块、所以其实这个是非常清楚的一个数字啊。那今天你高鸿安必须要讲清楚的是，今天你为什么把加班费82,400块，你到底是怎么去运用的？然后你的助理费总共412,000块，那每个助理的这个月薪的额度都不一样。那这个月薪不一样，那加班费不一样。其实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表格的，就像刚瑞雄委员所说的，没有超过两个人啊。就像我那时候在美琴委员办公室，其实我也不知道说每一个人的薪水集聚是多少，通常是办公室主任。通常是办公室主任，他把相关的单据也好，把相关的每个人的月薪处理好之后，他就是直接呈报委员。其实很难超过三个人了、 很难超过三个人。 对，因为这是非常的机密的， 不太可能有这么六个助理全部都在报加班。 这个是非常机密的事情，因为一个委员办公室，国会助理啊，公费助理部分，你坐在办公室里面，充其量大概是6到8个助理，不会非常多。那其他就地方助理那个不论。但是你如果在办公室助理的话，以理性助理来讲的话，你如果没有加班，那你又领加班费，你内部的人员当然会不服嘛。比如说你办公室里面请了8个助理，那其中一定会有2到3个人他天天加班，那他加班到想说奇怪，我每个月的加班费不是会有80,000多块可以去支领吗？那我的时数就有加班啊，可是我为什么要还要回缴？ 对， 所以公积金这个完全不合理， 是 不合乎人性嘛？你让我加班那么累，然后你说你今天你的高鸿安办公室又有公积金， 完全不合理，不要再骗人了。 是这些助理都有加班哦。那如果助理没有加班，你摆明有个加班费可以领。 对啊， 那是不是我可以这样钱，我只要多一个表格出来就好了 所以这个涉及到诈领部分非常严重，这已经涉及司法，就是说，如果你每个月的加班费82400块，那这些助理。如果他们就是白白加班， 对， 那他并没有真的去支领到，他真的没有支领到，而你把这些每个月的加班费拿来作为你自己洗头的费用等等的相关费用，这是大有问题耶，这是减掉要立即查办的事情。 所以有没有可能他真的没有加班，我只要做一个表格证明他有加班，把时数填上去，签个名额。 这个就是诈领啊，这个是一翻两瞪眼，这个没有你任何的回旋的空间呢。所以你今天出来开记者会，你还是没有讲清楚啊。今天委员也在这边，然后我们根源之也是六度的议员，助理费跟你本身的议员或立委的薪资很清楚，那你就应该要讲清楚嘛，单据拿出来。 好，所以我们现在假设的情况都是高虹安的助理他是真的有加班哦，也真的愿意把这个钱全部都上缴。但我们来看一下，如果真的有加班的话，小金库上缴明细出来了，诶，每个助理都上缴那么多，怎么高虹安只有上缴377块钱呢？这个老板会是好老板吗？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这一些高虹安的助理加班费是不是要完全上缴呢？高虹安现在说这是这些助理花一干不完的哦，但上缴金额我也觉得如果是助理的话我一定会很生气啊，怎么我缴那么多，我的老板只缴那么一点点呢？好，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是林根人的爆料，你看哦，每个助理哦，哦，20000多，这个比较离谱啦， C 助理跟 R 助理哦，几十万耶，20几万30几万，其他的这个20000多3万多13万，高虹安自己377块，哇，东浩哥，你看到这个数字，你会不生气吗？如果你是助理的话， 我如果是助理，我干嘛？我加班还要把钱上缴？一个助理才多少钱？而且高虹安既然高委员办公室已经正式发声明了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用蓝笔画的这一段哦，这一段的重点就是说他们都是心甘情愿的，体恤办公室的，体恤办公室，问一件事情，当立法委员不要知法犯法，如果他们都是心甘情愿的， 对， 先从第三条看起， 对， 政治献金法，他们有没有去申报？为什么？你捐给立法委员，这个可以抵税啊，有没有做这个事情？也就是这个心甘情愿是真的心甘情愿吗？第二个，他们是不是被迫的？因为我违反劳动基准法，你是不是惯老板？为什么你捐300多块？有人要捐20几万， 啊，你还拿我加班费拿去洗头啊，拿去买东西啊， 立法院的加班费是让你们这样用的，除非他没有加班，怎么可能有人交上缴了几万块，有人缴了20几万？ 对， 20几万欸，那要加班几个月啊，如果都没有，贪污治罪条例诈欺。这个就不要开玩笑了，你会身败名裂的，你能够处理这件事情的时间没有很久，24小时，调查局本来北基组不想动你的，今天会被林根人逼到不得不动你，所有的物证会不会被湮灭消失？再给大家看一张，林根人这个爆料为什么说是核弹级的？看一下高铁。导播，这个镜头如果经典，你看得出来，这是发票。连发票都拍照下来， 很细呢。 2020年的发票。赞助台中后援会有签收的单据。到信义富邦，计程车钱，这个当然不是私事了，因为去看他的前老板郭台铭。郭台铭住在哪里？就懂，信义计划区。他去找郭台铭买郭台铭买自己的书，帮自己的书打广告，公司之间我很难讲，但是有一件事情，这些加班费怎么会变成办公室的钱？然后还付了两个工读生，你如果自己钱不够用，你应该去募款，而不是要你的助理把加班费变成工读生的薪资。我们常常讲惯老板，高虹安这辈子一帆风顺，天之娇女，这辈子从来没有任何挫折，从来没有面对过任何失败，这场选举 你看到了他的个性。如果今天我是一个公司负责人或者是个立法委员，我要我的助理把加班费全部吐出来，你们都自愿的哈。你如果是那个助理的家人父母，你怎么想啊？然后你还可以讲他们都是体恤办公室的。你的新闻稿，你今天要唯一处理的新闻稿怎么会是这样子写？你怎么敢这样子写？2年前的发票都在这里，就是告诉你把你管账的那个人。 东豪哥，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他已经没有办法解释了，所以他才会说这些都是你自愿上缴的公积金？ 立法院没有半个立法委员，什么 谁敢这样子讲？ 给了钱以后还要上缴的啦， 谁敢这样子讲？ 啊， 主要是其实你从这个爆料里面的资料，你可以知道大概是谁了。连发票，连高鸿安的生活用品都列在上面。难道过去这10年来我们在处理从那些加班费、特别费的事情的教训还不够吗？所以高鸿安这辈子走得太顺，可是你当立委就是老板，这些助理是跟你同进退的人，不要变成惯老板，你会害了这些人。我要再讲一次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已经进入到调查局身上。这些公费助理们千万不要变成共犯，千万不要变成共犯。一定要实话实讲。当然高安没有就没有。但是如果你们是被迫的，也不要变成共犯。不要为了这样子的事情自己吃上官司，不值得。 好，当然呢，现在四叉猫呢，你在脸书上面有 po 文，对不对？他说，这些助理们都不是无辜的哦，为什么你会讲出这一番话呢？我们看到前面来宾，可能如果我真的要上缴我的加班费，外顶会觉得哦很委屈啊，就委屈了，为什么老板要我上缴加班费嘛，对不对？好，但是你说这一些助理们都是不是无辜的，而且你说要不要考虑认罪协商这个选项，为什么你会这样讲呢？ 因为其实那个他的助理嘛，其实你可以看到好几个助理都是报到满46个小时。那今天早上呢，那个高鸿安他其实他早上记者会也是有讲说，哦，他自己做了整理这份资料啊，他觉得说，哦，他的助理们都很辛苦，他觉得说只报46个小时太少了， 觉得太少很委屈。 对，他觉得他们很委屈，只能报46个小时，但是立法院只能让他报到46个小时。那当然就跟他几个小时后发的禁办声明就不太一样了。他几个小时后发禁办声明就讲说，哦，这是几位助理体恤国会，业务繁重，然后自掏腰包。 啊，你不是才刚刚说他们很可怜啊，这个加班费那么少，还要逼人家把加班费拿出来，这不是很不合逻辑吗？ 对啊，就只差几个小时哦，他早上才讲说，哦，这边人赚的钱太少了，很可怜。然后结果几个小时就说，哦，这些都是他们体恤大家啦，然后拿出来啦，然后一起那个他后来他刚刚有讲到一件事，就讲到说他们那个李南拿到16万， 对， 是他的装潢费用。那我也很好奇啊，他到底装潢什么东西？然后我刚刚搜寻了一下新闻，然后就有找到高鸿安那个时候刚当上那个不分区立委的时候呢，那个时候郭台铭有派他的那个专属的御用风水师去帮他的那个办公室看那个风水。 对， 那他说看完风水以后装修花了50万，然后那个立法院只会补贴30万，那剩下的20万就是这个李宗廷他贴的，然后李宗廷贴了以后呢，他们就是付了那个16.8万给他，剩下李宗廷说是他自己出，大概是这个样子，信不信就是，对，因为刚刚其实早上有很多很多的资讯嘛，因为我今天早上就是一大早就，因为我知道今天会有重磅，有听说，所以我今天早上就开始起床盯高鸿安，我真的要说啦。他们助理看起来就是熬夜在做假资料啊，他们贴出来，我要先说我真的不知道他们， 不是，因为你知道高鸿安今天早上一开始开记者会说后面一个大背板，哦，全部都是那个 A4 纸，我眼睛都花了，我都不晓得看哪里，因为每个字都密密麻麻，我心里想说你也真厉害，老实讲啦，2020年的 LINE 到现在还保留着，我觉得第一个点我就觉得蛮不简单，很用心哦。那你又找到什么资料呢？居然可以被你找到。 其实早上高鸿安后面就贴了几百张的那个对话记录的截图啦，什么的文件啦。那你知道 记者会其实那些都拍不太到，然后所以如果他真的有作假我们也不知道，那就好死不死 TVBS 放了一个特写嘛，对 TVBS 放一个大特写，然后我就抓他说，诶，我因为我上个礼拜一直在提那个李宗廷的事件，我就提说他是2020年做到2021年然后那个林根仁他拿出来的加班单也是2020年的3月份那我就说，诶，那你时间怎么怪怪的，你就是你2020年3月就开始加班了，但是你2021年的3月你才到部，而且这一天哦，那个到部的这一天是那个补假，这一天没有上班，对，所以有够 不是，怎么会是2021年呢？他上班日期是2020年的2月到2021年的3月。 对。 啊，怎么会是这样的情况呢？ 对，就不知道啊。 未来加班费是不是？ 然后再加上他这一天又刚好是那个228补假，因为这礼拜一。所以他228啊补假补到这一天。所以他就是在那个补假的时候去到部。所以他就是个时间，他就做假资料时间都没有兜拢这样做出来。然后当然也有其他的，我不知道刚刚其他小编有没有提到，就是包括因为我一开始就先发现说他的这个疑似都有作假，然后现在大家就开始盯他的那个签名啊，就觉得说为什么他一整年的签名都长得一模一样，对，然后笔都用同一支，然后那个 那么轻巧呢，因为我钱都上缴了是不是 对，诶，我要先说这李楠呢，他只有上缴过他只有一开始上缴20000块，就再也没有上缴了，然后他的那个16万呢大约是在2020年的年中年中领到的，大概是7、8、9月我猜的，不能说的 8月11号 对，刚刚梦到说大概是年中就够， 那我这个我补充一下，他有秀出一张领据， 对， 8万块那张是2020年的8月11号，对，他有压日期，有这个时间， 所以就是他有两笔嘛，一笔八万八， 然后 就大概8月左右的，然后结果就没有，然后刚刚高虹安就是回应这个小新姑，他提到说这个是他的助理们自由乐捐嘛，那就觉得说自由乐捐为什么都可以捐到20几万、30几万，所以我们就怀疑说他就把加班费报满之后再把这些加班费挪到缴金库用，我跟你讲哦，其实还有一件事蛮有趣的一件事哦， 说 就是呢这个李宗廷他每个月的本薪数字都不一样哦， 本薪数字不一样， 对，他每个月的本薪不一样哦。 为什么是浮动了吗？啊，一般 他是浮动的哦，对，他是浮动的哦，他是浮动的，因为他是浮动，然后他也是每个月都有报满， 那就代表我不是本职啊，我可能是兼的或我加班啊。 没有， 对对， 没有，没有，没有，我因为那个立法院按立法委员他们的那个每个月可以用40几万吧，46万，然后是自由给的，自由给就看你要怎么运用，然后所以他可以决定说你每个月是给人家多少的那个费用。 我插一句话，我插一句话，还有一份流传着， 是 我没有看过，但我听说有一份流传是李宗廷的那个月薪支出表，听说有一个月是零 啊。我不用领钱，然后我很认真做事情。 我不知道哈，不知道什么状况，只知道说他每个月是真的不一样。 对， 然后好像有一个月是零。 对，我跟你讲，他从助理到那个本薪都是浮动，他助理大概是5、6位到8位，每个月会这样浮动，然后他的本薪也是浮动的，然后因为他本薪是浮动的，导致他的加班费也会跟着浮动，虽然说他一样是加满46个小时，因为加班费的那个每个小时的时数要跟着本薪去跑嘛， 对，所以他因为你不可能会超过嘛，对不对？ 对，所以我怀疑他这个人的那个数字就是看最后结余剩多少，有没有就这个月报剩多少，去凑数字凑出来的。 对，这是你猜测嘛？对， 我猜测。 对，我们请教瑞雄委员了，有可能是这样子吗？有可能是我的助理，我的薪水会是浮动的状态吗？ 这个都不正常啊，因为在立法院不会有出现这个是我们第一次听到这种事情。你像比如说，你要选举人，要经营选区的人，你要有公费助理，你还有自费的一个助理，那公费助理的部分才有这个加班费的一个问题啊。那可是你很难去想象的，就是说我这个助理，我请你们每一位助理，每一个月还要向立法院来申报你的薪水变动了，好不好？你扣2000，月圆资加1000，每一个人的每一个月都不一样，这个为了这些钱，然后去处心积虑去做这些账，很难去想象。我们今天在讨论的，我拜托大家各位观众，你都是一种特殊的案例哦，立法院不是这样， 对， 可能是立法院有史以来唯一的一个， 也是最勇敢的， 因为不会出现这种事。我到现在 我从第八届进来，第九、第十届到现在，我也没有看过什么立法院里面的、嗯、有一笔什么公积金，你们全部都上缴，你们的加班费、嗯、你们的薪水上缴下来，然后说你们都心甘情愿的哦，好签名，然后呢，既然有那么多人缴，大家心甘情愿要一个公积金的话，那怎么会是立法委员本身377块、嗯嗯、啊？这个更奇怪。嗯、所以是他妈，我是很佩服、嗯。可是问题，这个案例对我们在立法院来讲的话，是很特殊的个案，嗯嗯嗯、没有听过这一些、嗯，我到现在很难去想象。跟我的助理讲说，哎、嗯欸，那个薪水哈、哦，你对我有四中哦，有四中还加班费，啊，薪水搁摕回来，搁叫回来哈、哦。 歹势，头家，我明仔载可不爱做啊。 哪有人会明天继续还在这个地方？人家就要跳槽了。那、嗯、在立法院里面那些助理哦。嗯，培养一个优秀的助理不容易哦、嗯、他们都是真的有专业的哦、嗯、高虹安委员我所知道的他的办公室战力也是很强的哦，而且是晚上还要是常常要挑灯夜战的，会出这种，我为什么说个案、嗯嗯、理论上来讲高虹安应该是去再募一笔钱进来、嗯、犒赏这些助理员工才对、 哦、不是要我吐出来吗？ 怎么是叫员工吐出来、嗯、这个超乎我的理解、嗯、 好，不过呢今天林个人在爆料说这个高虹安的男朋友助理呢两个月总共拿了168000块钱嘛，那现在就有网友说诶怎么算一算那么刚好呢，一个月办公室最多的加班费怎么全部都给 Jack 一个人呢、嗯、这是不是有疑点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高虹安今天召开了记者会，想要把整个争议讲清楚说明白，没有想到就在刚刚呢已经被四叉猫抓到一个奇怪，你的这个资料时间怎么对不准都不拢呢？是不是未来的加班费呢？而且重点来了，志胜哥你还有个观察哦，就连签名诶奇怪诶，怎么笔记一样，颜色墨水也一样，我们隔了一年，这样隔三天好了，我们签名诶我们也会拿不一样的笔来吧，怎么那么刚好啊？ 是没有错齁，就刚才讲的其实也要从刚刚那个工作证明时间来看的、嗯、工作证明它其实高虹安搞不好还可以说我误职啦什么样，因为时间确实如果按照另外两个他有签名的、嗯、就这个李仲廷有签名的时间呢，一个是2021年的3月、嗯、一个是2020年的2月、嗯、这就符合他原来的时间嘛、嗯、所以要不那一张就是你实在是工作证明连夜赶工实在是做的太拉惨了。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就连这两个时间时隔13个月嗯签名哦，两个李仲廷有签名哦。嗯，朗东问朗东，朗东也很认真哦。他去用电脑软体去跑，把这两个东西重叠在一起。这个字很淡，看不清楚在这些下面。我刚才也看很久，重叠在一起，下面有很淡很淡的灰色。嗯，哦，很淡，因为这边可以看到2020年的2月 28, 下面有很淡很淡的灰色是2020年的、嗯、2021年的3月 31. 这里哦，你淡灰色完全看不到。为什么？完全重叠。 那是不是有可能啦？我签完左边之后，我再来。 一般是这样子吧，你当然在同一个时间签，那个笔迹才会完全一样、嗯哦、你如果隔了是三个月还可以让这两个东西叠在一起之后完全重叠、嗯、哇，那真的匪夷所思。我们一般签名都还是有些小小的落差嘛、嗯嗯、所以刚刚在前面在讲说不是说高那个 J 星的李宗廷也领了八万块跟八万八吗？这有一张领据，这也很小啦，不过也看得到有一张领据在这里，它就是2020年的8月11号领了一笔八万块的、嗯好、哦、88000块的。嗯。可是他这个里面呢诶这个李宗廷的签名你仔细看光他这个李哦。嗯。跟这里就不太一样。笔的粗细也不一样。嗯、你马伯克林用13个月之后都用同一支笔嘛。嗯。所以其实你会看到说那个字从笔迹就可以看到说我们可以合理的怀疑是同一天赶工、嗯、一口气签个八张十张、嗯、全部签出来。 所以你的意思说他今天早上开记者会那个400多张可能就是哦进哦进哦要来开是不是 合理的怀疑、哦、只能这样讲。但是我们只能说你要做到说是三个月来的签名一模一样，那真是难度非常非常的高。然后再来齁、哦、这个高安办公室也说嘛，他说这个李姓助理两笔一笔八万块一笔88000块、嗯嗯、是这个李宗廷代垫的款项嘛。嗯, 嗯, 嗯、哦、那如果代垫款项有确实有收据哦、嗯、可是他的收据也很好玩。他的收据我念给大家，只收到立委高虹安办公室款项嗯 ,88000块、嗯。如果一般我们在写款项啦、嗯、一般如果说做得很严，做像如果像这个表格做得这么严谨，嗯，其实如果你是代垫装潢款项你也会写上去啊，嗯，款项的项名目你会写吧？没有。我就最就只收到88000块，嗯啊，只收到80000块，就这样结束了。嗯、然后不止领据后面没有，你后面这里面备注栏也会写说，哦，这个是什么是什么啊？嗯，拍摄也都是空的，备注栏都没有，88000空的，好、哦，然后88000块空的，只有写给 J 助理，嗯，只有这样子，嗯，那到底这个款项是真的如同你所讲的吗？ 他说现在说是装潢费， 装潢费嘛，那理论上你说不是应该注明说我带电装潢费吗？嗯，不然你一年后两年后再回来看，我们现在回来看这个流出来结果，谁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而且刚刚猫有说啊，这个金额很刚好啊，就是一个月办公室最多可以报的加班费，就刚好全部都在一个人身上。 对， 那如果照之前这个助理加班的那么样的辛苦的话，应该每一个助理都那个礼拜都要加班，都有加班费，为什么只有一个人呢？ 哎、欸，我要补充一句、嗯，不是只有一个助理。是最少四个助理是报满四十几个小时的， 对， 所以是好几个助理有报满加班费，而不是只有一个理性助理报满加班费哦。好，所以他们通通报满之后，就慢慢的再回捐回来，嗯，对，所以就不知道说是他辛苦加班之后呢，把钱再回捐，还是谎报加班费，然后把这些钱拿来当作是他们的公积金。 那个八万多，那个八万多是整个办公室的这个 一个月 偷的，对，这个大水哥加班费，他可能有三个助理、四个助理去分。 对对对。 哦，可是如果照公安的声明来讲啦，因为我们先好奇说，你上缴公积金，刚刚委员讲是匪夷所思的事情，你怎么可能把我的加班费，我这么乐意把它又捐出来变成公积金？这件事情很诡异的啦，哈、哦。可是公积金里面的有一段话，我再念给大家听，说这个哦，委员如果是助理代买高鸿安委员餐点私人物品有带电的话，会向主管报账，报账到一累积之后，再向高鸿安委员请款。我们没有看到任何高鸿安委员请款之后回流回去公积金里面的，也没有嘛，377块， 这是两笔哦，这是两笔， 对， 那这是两笔基金， 不要忘了，你那个单据里面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是委员洗头哦，我觉得匪夷所思，委员洗头，你还要助理跑过去帮你带电经费，然后过一两个月累积完之后，再去跟委员讲说，哎喂，我现在累积到一定程度了，麻烦申请公积金，请你回补，有可能吗？一定立刻拿出钱来就付钱了嘛。所以这些东西你都不起来的情况，就会觉得说这种公积金使用的方式完完全全不合常理，匪夷所思。 好，还有更多不合常理的部分，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那么针对高鸿安现在这样的纠纷，包括林根人再度来一个核弹级的大爆料，民众党又是怎么样看的呢？我们要请教原之哦。民众党就拿水门案来做高鸿安的类比哦，说这个是台湾民主史上最大的丑闻。柯文哲护航高鸿安说，人哪有不犯错？但今天看起来哦，高鸿安如果真的是错的话，他还不承认哦。他说这个是林根人非法取得办公室的资料。哎，不是啊，不是助理拿给林根人的吗？为什么是非法取得呢？ 哎，民众党要不要先去读一下美国的历史啊？所以什么叫水门案？水门案是尼克森那时候装了一个窃听器在他的对手那边，对吧？这是水门案。请问一下，高鸿安这些资料是林根人装一个窃听器吗？还是他潜入了高鸿安的办公室取得的？都不是嘛。这些资料是民众党内部交给林根人的嘛？那民众党内部为什么要交给林根人？因为他就对高鸿安不满嘛。其实我觉得这最合理的推测就是有人被逼的要去缴这个公积金不爽嘛，所以才把这个资料提供出来。这我觉得这是最合理的解释嘛。然后再来就是高鸿安这事情其实一点不复杂，大家不用去管他是不是加班费，或者是不用去管他这个是不是助理费，他基本上立法院所编列的助理费跟加班费就是不能够拿来做其他的使用，这个规定清清楚楚嘛，就是说这个钱就是助理的合理的就是实质的所得，并不是用其他的补贴，所以高鸿安现在他用公积金这三个字用公来混淆视听，好像认为说这个钱不是他没有拿去就没有问题，但实际不是这样。如果说那个办公室的支出本来就是应该高鸿安自己拿钱出来啊，怎么会是要叫助理出来去做这个事情？然后再来就是那个大家都说这个是加班费，你可以去大家可以去检验一件事情，请问一下这些把就是有所谓的乐捐的这些助理，他到底有没有加班？他会不会是根本没有加班，但是呢却因为配合去报了这个加班费，所以把这个钱拿来做办公室的支出的使用。所以这些我觉得其实高鸿安如果没有把这些事情说清楚的话，他其实会有很大的麻烦。那现在去扯什么水门案啊，国家机器都是转移焦点，都凸显的其实是因为心虚，他没有办法把问题解释清楚，要转移焦点的而已嘛。而且我要讲啊，就是民众党你们要去扯那个水门案，你们也逻辑不通好不好？如果是水门案的话，那代表说这些资料都真的嘛？因为你装上窃听器，你录到一定是真实的状况啊。但你们又说这个是假的，是乌龙爆料。所以到底哪一个是？到底这个是水门案，是国家机器还是乌龙爆料？如果国家机器介入的话，国家机器掌握的资料一定就千真万确。那所以这个事情是真的咯。你又说不是乌龙的，那所以到底是怎样？所以这个，我觉得高鸿安，你们还是把话讲清楚。其实这件事情真的。 要请教瑞德哥，因为高虹安今天呢也继续来帮自己喊冤，包括这个第一次今天早上九点半的这个记者会的时候呢，他不断的强调说，哎呀，怎么会呢？我男朋友助理这么样的认真哦，给他46小时的加班费还觉得太少，甚至说呢，我这么忙还要为这个你们这些抹黑来这个澄清洗白，没有想到立刻就被俩包说，嗯，啊，你的澄清洗白里面怎么被发现，好像疑似时间都不拢，是不是假资料呢？重点来了，他说啊，林根人取得资料怎么样拿到的呢？是不是非法取得的呢？应该向社会大众来交代。那你今天看到高虹安为自己的这个澄清记者会，你是有什么样的感觉？ 事实上呢，西方有一句谚语叫做啊，诚实是上策。嗯，那么所以呢，高虹安其实啊，或许选举会在那么十几天后，也就是三个礼拜不到的时间呢、啊，11月26号就结束。高虹安的官司正开始，而且这是重罪、嗯、哦、嗯。那么我相信，在检调单位这里呢，绝对不是一句话就可以讲过去。像高虹安这几天的这个说法或记者会上面的说辞，他必须去面对很多法律上要求解释清楚的东西，不要再说什么林根人议员取得的资料究竟如何取得，是否非法取得。那如果林根人说他是从民众党内部人员取得，为什么吹哨者不是第一时间拿到检调去报案、嗯嗯、却把资料交给对方候选人邱锡良？如果他第一时间没有给调查局的话，那为什么调查局会传相关的人啊、嗯、对不对？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蔡壁如怎么会知道吹哨者有到这个调查局去做笔录啊？我问你嘛，就是因为他已经把相关的资料给调查局了嘛。但是这个吹哨者显然对高虹安非常的不满、嗯、你知道吗？他不满诶，这些东西我讲坦白的，我当记者这么久啊，我们没有一个记者有办法用骇客用什么方式去取得、嗯、没有人，一定是内部经手相关的人等看得到这个东西的话呢才拿得出来。我讲坦白的啦、嗯、我个人都认为不要冤枉蔡壁如啦，蔡壁如绝对拿不到 对， 他绝对拿不到、嗯、我这样坦白的、嗯、我不喜欢蔡壁如，但是我相信蔡壁如一定拿不到， 他一定没有发票 就算心里很想也是拿不到，反正他不是这种人嘛、嗯、对不对？所以呢，事实上蔡壁如怎么会拿到这个东西啊？我们连媒体都拿不到啊，这个东西一定是自己的内部的人才拿得到。 哇，民众党现在里面应该猜来猜去，到底谁是这个内鬼、 那个都已经不重要了。为什么呢？相关人等，我先提醒一下相关的助理人员哦、嗯嗯嗯，你们要有心理准备。嗯，你们会先被用证人的方式传讯，嗯、你知道吗？嗯，传讯到调查局或是未来的这个检察官的地方，你们一个都跑不掉。为什么？不是说你们犯法，而是一定要厘清到底怎么回事。刚刚市场猫所讲的，对我个人非常的感慨啊。嗯，我个人在职场从事职场30几年，对不对哈？我从来没有回捐给我自己的这个，等于说吧。啊，相关的媒体从政，我只有在跑921大地震的时候，从上面跑马灯捐款，发现我3日所得被捐出去，啊，只有这个样子而已。嗯、竟然有人捐了292107块啊、嗯，你知道吗？ 我一边11个月之内，好，一边去爆料。 好了，就算你干部一个月5万，好不好？哦，他男朋友一个月41000嘛，然后你干部办公室主任5万好了，5万要你捐29万，另外一个捐了303076块钱呢、欸，6个月的薪水、欸，哎、嗯。这6个月我拢免吃，我拢漱空气就好啊、嗯！我啉水就会大汗，对吧？哈，我有家庭要顾，我有房租要租，我有捷运，我有这个油要加，对不对？人家愿意捐半年的薪水，这种助理去哪里找？嗯、这种助理后康爱逮起东西高黄安度丢、嗯，还有。嗯，不要再去问说什么林根人什么派议员来卧底、嗯。如果林根人派议员去卧底的话，他早在你民调超过他的时候，他就爆了啦。他会等到现在。谁都知道，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民众党拜托不要开那么弱的记者会说、嗯、这个违反个资啊，那个东西取得非法的，不要再跟讲这个史上最弱势记者会、嗯、拿东西出来一枪毙命，说林根人你讲的东西都是错的、嗯。包括高虹安。委员没有去洗头，用相关的这个金拿出来吧、嗯、相关单据全部都弄出来，人家今天连相关单据都给你看，那个发票跟你的收据嘛、嗯、人家是有备而来啊。你们明天我想看到高虹安能够拿出所有的东西一一反驳，绝无此事，全部公费、嗯、而且呢，那解释一下，你为什么只出几百块钱而已啊、嗯、为什么那些干部愿意出这么多钱？你要全部解释。我跟你讲，不要再用那种想要污名化的方式，说什么跟绿营的媒体侧翼及那个一起什么抹黑造谣，再去鬼扯什么12亿的新竹棒球场，什么粗暴不监督，用非法手段盯着高虹安办公室的助理，没有人盯着办公室助理，盯着你。新竹不是是非地，嗯，因为你要来选这个新竹市长，是非之人才把是非带进这场选战里面。 好，所以这更新的料哦，我们要请教视察吗？因为你说这几天呢、啊，高虹安都出来开记者会嘛，只有说资料取得不合法，哎、欸，这句话听起来怪怪的，意思就是这个资料是真的， 但是呢，你只是透过不合法的方式来取得。好，包括呢，是不是一边来开记者会，另外一边好像有派人开始在攻击林根人咯。PTT 出现了抹黑四叉猫这个林根人的账号，而且呢，这个账号说已经三年没有用过，这个那么老的账号，以 PTT 来讲是非常不合逻辑的嘛。所以是谁开始急了呢？ 我要先说一下。因为我刚刚收到一个讯息，就是他们希望我帮忙讲一下，说那个吹哨者现在其实非常害怕，然后他希望让我能够呼吁一下，就是说希望可以保护吹哨者，对，因为他现在就是很怕高虹安，对，可能是 我们都在保护他， 对，他说因为以前可能有一些事情，所以他现在很害怕他，所以他现在就寻求保护，所以可能是因此去找上那个林根人的阵营。那关于这一点呢，就是。因为其实我一直有在网络上就是抓那个假账号跟网军的情况嘛，然后像上次那个裴洛西来台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抓了整整五六个专门带风向而且都会被推爆的假账号，那这次呢我也发现说有一个假账号他攻击了激进党，攻击了民进党，然后又攻击了国民党，而且每一篇他七年的老账号三年没发过文，然后他刚好在三年前的时候我在露天发现说他有拍卖的痕迹，所以他应该是三年前就转手卖给了公关公司，那他三年没发文，一发文就爆文，我当然也怀疑说下面的推文可能也是假账号去推，给他推爆，好让他有新闻流量，那唯一他没有攻击的政党就蛮可疑的了，对，是不是那个他没有 他唯一没有攻击的是哪个党？ 他攻击了激进党，攻击了民进党，攻击了国民党。 那看起来也就是有高虹安所属的政党没有被攻击到，是不是？ 不知道，台湾有很多政党嘛，对，不好说，不好说。但是就被我抓到说他的手法跟那个前几个月的手法一模一样，所以就觉得说是不是那个阵营开始急了呢？为什么要用前几个月用过的手法，而且用的手法还不好？不会用。来请教我嘛，我可以教啊。 好，所以大家也说呢，包括四叉猫就有讲嘛，是不是开始急了呢？我们要请教瑞雄委员哦，柯文哲针对高虹安现在这件事，他急不急哦？刚开始说啊，他是理工女啦，就理工女被骂了之后，他又说哪有人不犯错？哎呦，这个错大了耶，这个错是法律的错耶。柯文哲现在这样讲是护航吗？人哪有不犯错？不是耶，他是犯法是不是？ 其实跟着在这件事情他到少发言对他可能会好一点，很明显的看得出来是第一时间点里面柯文哲他是认为说不可能，理工你不会犯这种错，第一时间点我看是高虹安还是没有跟柯文哲讲实话了，那越来越多的资料出来以后呢，柯文哲当然还是选择去相信，可是林根人今天再丢这些出来资料出来以后啊，我相信柯文哲可能我干嘛一个要去点点卡后了，虽然是同党啊，他应该去讲说请司法机关勿枉勿纵，赶快把他给调查清楚，这很快，其实要自清的动作光这一些政治上的一些动作里面还没有办法去解释外界对他的一个疑虑了，我就讲得很清楚了，就是说社会大众刚开始丢出来啊，不是林根人开始讲出来的时候，他们高虹安的阵营里面他们倒是认为大家都在抹黑他们啊，甚至于整个柯P他们阵营里面都认为你搞这动用国家机器啊，他们现在还有这样的一个概念，他不会去想说这件事情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整件事情到现在其实几乎可以盖棺论定，盖棺论定什么？前面的争议都已经变成没有争议了，真还是假？是真。然后这个钱到底是不是助理的钱啊，又重新的回流，这加班费重新回流到他的办公室，也是真。然后这些花费是怎么样怎么样，都林根人已经跟你讲得很清楚了，高虹安的办公室也都没有再否认了，他们现在否认的就是说不公平，你们怎么可以有我的资料，他现在在争执的是说这些资料是怎么来的，不要再推给国家机器了，立法院里面的运作里面，高虹安委员这件事情叫做非常特殊闻所未闻，听都没有听过的一种立法院的办公室里面的这个处理的一个手法啊，所以他只能去讲一点，他现在必须要去巩固他这一些办公室的助理，还有曾经在这个地方把过去离职的那些助理再找回来，跟叫回来说到时要说你们都心甘情愿哦，他现在真正的绝活只剩下一样东西，这些助理的加班费， 之所以再重新上缴都没有受到压迫，嗯，都是心甘情愿的，嗯，因为仰慕高鸿安，嗯，啊，觉得他是实在是正义的化身，哈，哦，啊，为民喉舌，所以我们领了薪水以后呢，全部都重新缴回来，其他都没有争议了。都没有争议的，不要再去讲说什么什么什么国家机器的介入啊，别人给你泼脏水，嗯，去抹黑扭曲，其实都没有啦。那柯文哲现在就剩下十几天嘛，嗯，他当然只能这样讲而已嘛。但是如果更大气一点的，干脆就讲说，请司法机关马上来调查清楚，该传讯的全部都传讯完。那，啊，这一些不能别人发动，这一些要你民众党自己去发动。别人去讲的话又变成说你看哦，剪掉怎么又针对我来了，那如果你真的是要显示你自己的清白，这不是更好的一个方式吗？嗯，因为剩下没有几天哦，光这样子扯不清啦，林根仁我相信他今天会连续这样开这样的一个记者会，而且那个时间点真的算得还真好，欸，你开完记者会他马上会把你资料给丢出来，就很显然的就是说他就是跟你说你都跟我笑，嗯，笑我林根人，嗯，说我不跑不深根基层，嗯，你跟我说我心地人就怎样就怎样，变成他那一口气他吞不下去，嗯，不要小看林根人，欸嗯，林根人很多选票真的是跑到高鸿安的那个地方去，欸嗯嗯，那林根人认为说我要支持我林根人的票不是我没认真，嗯，是你用怪怪气啊，嗯，好我就把你的真面目让社会大众知道，嗯，那这些票还真的会留在高鸿安那个地方吗？嗯，林个人的盘算一定认为说会跑到他这个地方来，所以接下来这几天，我认为如果高鸿安他没有壮士断腕，把他一次讲清楚的话，我相信接下来林个人的炮火还会更猛烈的。 好，所以接下来会不会造成选票流动呢？当然大家也蛮好奇的，但您还记不记得高鸿安第一次召开记者会的时候，那个时候声泪俱下，跟现在真的差蛮多的。我们要请教东豪哥，那个时候的专访直播，他突然泪崩离开节目现场说我不是林志坚，相信那个时候高鸿安的眼泪大家还记得，但是对照到今天呢，那么样多的争议，他出来召开记者会，他说什么呢？这个一切都是对方的政治攻防，一切都是对方的抹黑，你没有那个时候，你现在会有这个样子吗？ 其实高鸿安为什么从声势那么好一路走到今天，我相信他现在的声势应该是下跌很多了，包括支持度。其实问题不出在问题本身，而是在他的回应。嗯，我们如果就说你，我们不能只看今天林根仁的这个反手，哦，嗯，说实在的，如果他不去讲林根仁说你的当选几乎是零，嗯，林根仁会那么努力吗？嗯，人哦都有一张脸。就算是泥土做的，你都会有一口气在，不能把人家太糟蹋。嗯，高鸿安，我直接那么讲，因为我们要保护崔孝哲，可是高鸿安作为当事人，一看就知道资料是谁经手的了。嗯，再讲一句不客气的话，不要一错再错。高鸿安现在你要面对的不是你现在身边的助理，是你两年前的那批助理。嗯， 不一样的助理。 嗯，那么讲，高鸿安其实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我觉得他绝对称得上是精英。嗯，那这辈子也算是有很多贵人照顾他，可是你的待人处事真的要好好自己想一想。嗯，你要回首他这一路过来的时候，当他自己的论文的时候，我知道你是要讲林志坚，你干嘛讲夜间部？嗯，中华大学夜间部。嗯，讲一句不好听一点的，林个人就是中华大学的。嗯。我如果要讽刺高安，我就会说今天就是中华大学的打你这个匪逃匪的。嗯，为什么？因为对人没有尊重，他是不自觉的。嗯，他其实有很多价值观，你可以看他是不自觉的。你记得那个时候在光景的访问的时候，嗯，泪洒摄影棚那时 候，对， 他自己你没事你讲一个世界高中干嘛？嗯，就没有人可以预设到你怎么会去讲这些东西。 对， 就是说东西是你自己内心的一部分。回过来，今天这件事情就不一样。前面的事情都没有法律责任，这件事情是有法律责任。嗯，我再讲一次，第一个，你不要随随便便去联络两年前的助理，人家也会怕你。 对，现在开始，包括猫刚已经有讲说嘛，现在这个崔少哲已经很害怕，希望 我为什么讲呢？现在你不能随随便便去找那两年前的助理，因为这个事情已经立案了。嗯，你的助理都会是证人，不要骚扰证人。 高鸿安知道谁啦，因为不是每一个助理都知道，嗯， 你现在最需要的其实是一个好的律师。 对， 千万不要再一错再错。我再讲一遍，不要去骚扰证人，已经进入到司法程序了。 林根亮今天的爆料会逼着北基组不得不提前面对。嗯，不客气的讲，通常调查局在选举前怎么会去办立委候选人？不会。嗯，没有人会惹这个麻烦，因为你如果当选了，我都有倒霉。这个是潜规则，调查局不会在投票前，嗯，一两个月之内办任何跟立委有关的案子。嗯，可是因为这个吹哨，因为这个爆料，会逼着北基组不得不开始动。也不用讲国杀机器人，国杀机器如果是民进党，怎么会拿给林根人？而且在拿给林根人之前，在台北有很多人已经听看过了，所以我才会刚才讲，李中庭有一个月的薪水好像是零。嗯，所以关怀你其实你要面对的是你自己， 要不然后面可能还有哦。 我想选举输赢事小，不要搞到自己最后吃官司。划不来。 好，所以大家也说呢，包括高虹安呢，在新竹市的选战呢，的确是挖走了林根人一大块的票哦。所以呢，上个礼拜六，大家就在讲了，到底谁会来帮林根人站台呢？朱学恒呢，话讲得很呛哦，他就说我要看是谁到底要帮林根人站台，结果韩国瑜就出现了。我们先带你一块来看。 那么韩国瑜市长 接招的，林根人。 韩国瑜浮选列车终于开进新竹市，替近来面临边缘危机的林根人带来曙光。 我谢谢所有的家人来给我加油，我们为了新竹的未来发展，我真的一定要背下去。 林根人讲到落泪，韩国瑜递上手帕，金句比喻又一发。 讲连续剧啊，男主角跟女主角爱了个死去活来，说男主角不小心不容易得了癌症，要分开了，跟那女的一把鼻涕一把泪，这个男主角一面哭，我们看电视也开始哭，都是很容易被感情左右。所以刚才看到林根人市长啊，候选人他把他的眼泪掉下的那一刹那，他是发自真心。 韩国瑜背书浮选，毕竟林根人近来民调没起色，落居第三名。先前还有网红呛虾，国民党谁帮林根人站台，要站一个打一个。 啊，今天站在林根人旁边，好吓人呢、啊！因为有人说我在他旁边要把我打死，好可怕、哦！台湾民主选举怎么变成这个样子？我对林根人市长的期待，新竹市长林根人，新竹再也无苦人。莫忘世上苦人多，新竹居然无苦人，好不好？ 好。 韩国瑜先前选举时一句莫忘世上苦人多引发话题，如今在新竹改版重现，能否靠韩总魅力让蓝营基本盘回流助攻林根人，后续效应还有的观察。参选张浩一、陈君杰、朱素君新竹报道。 好，这韩国瑜是蛮酸的，说啊，有人要打我，好吓人哦。是他吗？你那天有在这个新竹现场是不是？你有什么观察呢？ 我跟你讲，那一天呢，其实我是去现场想说要去看一下朱学恒会不会真的去现场啦。对啊，毕竟他也放话啦，他说谁去跟他站在一起，他就见一个打一个啊。结果你知道我到现场的时候呢，哇，老朋友全部都回来了，就当年的那一群韩粉直播组，每一个都在舞台下班挤满满。 朱选也不敢去啊，万一去的时候，可能是他生命会不会有安危？ 我跟你讲，那个时候，那我去了那时候，大家就很开心。然后当那些韩粉直播组有问我说：“你来这边干嘛？”我说：“我也是来等朱学恒的。”你知道，所有的韩粉都跟着我一起骂朱学恒，现场一堆人，他们就开直播就找啊，一起骂，一起骂，然后骂得很开心，就笑他不敢来。然后也有人做那些协寻朱学恒的看板啊，然后跟大一堆。韩粉就是拿那个看板合照， 所以现场有些人是因为朱学恒而凝聚的，是不是？ 对，就蓝绿最大共识朱学恒。你知道现场就我跟你讲，那些拍照就是拿那个什么协寻朱学恒的看板，我跟你讲，不是什么1450反串，真的就是现场那些铁就是钢铁韩粉们，他们就说：“你们有做这个板子，我也要照，我也要照。”所以他们就是很讨厌朱学恒。 那你在那一场有看到林根人在现场哭了吗？ 哦，有，他哭的时候，我刚好就在舞台正下方，我那个时候就拿直播棒拍，然后那个时候他就讲到以后就开始哭，然后那个韩国瑜在旁边看他哭的时候就，就从口袋就拿出那个手帕嘛，他在旁边等，一直等，因为他那一段一边哭讲还蛮长一段的，他就在旁边等他说终于讲到一段结束，那我帮你擦擦眼泪。所以那一段他拿握着口那个手帕那一段其实还蛮长的，但是一般的那个媒体应该就是剪擦眼泪那一段。对。 好，所以大家说呢，当天林根人是落泪的嘛，对不对？然后韩国瑜有帮他擦眼泪，但我们要请教袁志哦，这个柯文哲 有点不是很开心欸，他就说人家又没有讲你，你不要演过头了。所以他说林根人落泪是演过头吗？ 没有啊，他有人讲嘛，然后那可能是柯文哲没有听到嘛，他不知道嘛，那所以你不能说没有人讲，实际上是有人讲。那林根人为什么他的感触会跟高寒不一样？因为高鸿安他是空降的，他是为什么会选新竹？是因为民众党评估那边很多领沟男，然后他的高鸿安的调性符合新竹市，所以才找高鸿安去。可是林根人他是在地的新竹市议员，他已经做了六届二十多年了，当然他对新竹会比较有感情嘛，所以当他听到有人去说新竹这个地方科技之都居然是一个乡下地方，当然他听了会比较不爽。那这个也不会是柯文哲他能够同理的部分啊，所以我觉得柯文哲总是用这种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而且他现在帮高鸿安护航啊，我觉得他也不是护得非常的认真，有的时候他还没有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他就为了护航而护航，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啊。那今天这个高鸿安这个事情，我觉得对高鸿安的选情绝对会造成影响。你看连柯文哲护航都护得那么有气无力啊，就他平常那么嘴那么秋，现在都不知道讲什么，就代表说这个事情真的是重伤啊。 好，所以让大家说，所以朱学仁来开始帮忙护吗？那个好像接力棒的感觉一样。我们要请教智深哥，因为林根人为什么哭呢？就是因为朱学仁说乡下人很爱玩这一套啊。好，所以呢，林根人就说他不能接受新竹市是被指的是乡下。欸，不是啊，如果你这样讲的话，所以高鸿安是要选一个乡下的市长吗？这样不是又倒打到自己人了吗？好，重点来了，那林根人哭了嘛？柯文哲就酸他说，又不是在讲你哭什么哭。但你还记不记得上次柯文哲来帮高鸿安辅选，他不是也哽咽了吗？ 是没有错，所以反柯文哲的两套当然是很清楚的啦。哦，他看到高鸿安他就哽咽，然后看到林根人就让你哭什么哭哦，那种冷言冷语。不过这也凸显出柯文哲在这一场事情当中，他所扮演的就刚刚袁子讲的，变成是只也无能为力，因为这个看起来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状况，而且朱学仁这个在踹上一脚的动作，我觉得是让高鸿安雪上加霜。为什么？你居然讲说。你乡下人不要玩这一套哦。那这个说法当中，其实不只是针对林根人充满了不满，因为你还讲了一个哦，你包括高安站台来给我打一个哦，哦才会有四大猫他们，才会有一堆韩粉们聚集起来，来我来看你打谁哦，这样的情况。但是你讲这个，等于是用台北观点站新竹人，你等于用了一个天龙国天龙人站乡下人的观点来看，那刚好天龙人的人设就谁？就高鸿安嘛，就是一个从匪逃匪他一路教教你上来的高鸿安嘛，你用这种观点然后来批判不支持高鸿安的新竹乡下人们，不要讲林根人了，我觉得任何新竹人听到都会生气。今天沈慧宏也批评了嘛，他也认为说用这种手法是非常对新竹是不厚道的嘛，那更不用讲林根人落泪。所以整个来看，我觉得不只是高鸿安阵营啊，包括本来要支持高鸿安这些人看起来都进退失据，现在完全方寸大乱。那你这种到底是越帮越忙。为什么？因为你简单的讲，就刚刚我讲，你说朱学仁这种过是动作的结果，就是拿来被大家更这个同仇敌忾。我在这个高鸿安这件事情还没爆发之前，哦，那在之前大概十月底的时候，我们发布过一个新竹的民调，那时候我们交叉分析看到， 对 国民党里面大概有53%是支持。林根人，但是有36-37%左右是支持高鸿安。经历过这一波助理的问题，在经历过刚刚讲韩国瑜回去的问题，再加上这个朱学恒还站乡下人的问题，我认为那个国民党的回流加速哦，会越来越快，而且看起来林根人这是有步骤的。你高鸿安回访一句，我就立刻有新的资料出来。这个资料一度打到你高鸿安根本没有办法说清楚讲明白，你又不愿意也不能说清楚讲明白，所以这个蓝军回流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朱学仁在这里面反而变成一个帮助蓝军回流的加速师。 好，所以大家说呢，你看到这样的情况哦，高鸿安说新竹市民选人不选党，好，那是代表说诶柯建铭所讲的，这不就是按住沈慧宏吗？接下来呢，新竹的选战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外溢效应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你看到哦，林根人旁边呢，在礼拜六的时候呢，多了一个韩国瑜来站台，而且林根人还哭了。但林根人哭了之后呢，柯文哲反酸说，人家又没有讲你，你干嘛演过头？诶，我们要请教瑞德哥，之前柯文哲也是有哭的，那狼马猫嘎为公告阿内嘛，对不对？所以现在会出现了，可能大家会觉得民众党你怎么讲话这样子，你党主席怎么讲话这样子呢？出现了选情的外溢效应。 要讲到演啊，表演的艺术最高的境界不就是你柯文哲吗？2014年你不是说你是墨绿吗？这样的讲这句话的时候脸不红气不喘嘛，对不对？现在变成什么德性？ 那么柯文哲事实上呢，已经在挺高虹安的部分呢，已经有打折扣了。一开始他怎么讲的？你公旅一定合法，对不对？那时候我就在电视上讲说，谁说理工女一定合法？我去二十几年前支援过，也发生在新竹市的清大，那么辐射生物研究所的洪小慧往水杀了闺蜜，然后灭尸案件，那不是理工女吗？这个跟你读什么没有关系嘛。然后呢，他现在怎么说？他说理工女啊，一定合理合法，人哪有不犯错？这不是犯错，不好意思。这有可能是犯法，而且告诉各位，这是很重的刑罚，这是七年以上的有罪有期徒刑啊，台湾刚抓了一批判刑确定入刑服役的一批这个县市的议员啊，那么其中有人判到十几年的，高虹安必须要有心理准备，如何去解释这些东西？你连我们都说服不了，你如何去说服检调单位跟以后的法官？然后呢，除此之外，事实上对选情会不会影响？告诉各位。这是天崩地裂山崩式的影响，为什么呢？高虹安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那么在这个等于说这几天啊所做的一个内部相关最新的民调里面呢，高虹安的民调雪崩掉了 5% 以上，林根人回来大概 3% 左右，另外沈慧宏已经很稳定的占到大概快要三成以上了，现在是这个沈慧宏遥遥领先，但是不能因为这样你就说是民进党是什么国家机器动用是什么人家的侧翼在进行，然后配合这个林根人啊，不是这样子的。如果你这个是非之人是真金不怕火炼，没有这么多是非，谁也哪里没有办法。你今天才刚刚开完那个一大堆的这个奈的这个记者会，就没想到人家丢出来更多。不要再去拘泥在说你们这些东西是取得不合法，你们的那就告啊，你就告林根人嘛，你就为什么不告呢？不要再不要讲那些无谓不谓，到底有没有这样比较重要嘛？每个人都已经怀疑，我们刚刚已经讨论嘛，世间无迄款阻力，阻力是你男朋友哈、哦，如果对你那么好，我还可以理解。另外那两位，他又不是你男朋友，为什么半年要回捐29万、30万的嘛？你要去解释这些钱跟所谓助理的加班费有没有关系？如果有的话，你就是诈领相关的加班费。你知道吗？跟诈领助理的这个薪水是一模一样的，罪一样是贪污治罪条例，你不要开玩笑啊！这不是你三言两语发两张的这个，等于说你的说明就可以这个解释完毕了。我也不相信林根人会去当那民进党的什么侧翼打手，不可能。林根人怎么可能是民进党什么1450塔利班？不可能嘛！那至于高虹安现在后面的唯一的支柱朱学恒，就是这样可以吧？连郭董我相信都没有。他们。高虹安在面对媒体访问或者是去专访的时候，人家特别问他有关于那个郭台铭什么时候帮他站台，高虹安的这个相关的答案都说郭台铭现在哦，这个急于自己的事，忙于自己的事业，没有空这些东西。那奇怪啊，郭台铭不是从鸿海退休了吗？为什么还会这个样子呢？所以郭台铭是如此聪明有精明的这个等于说相关的生意人啊，他看到高虹安的这些，我相信他可能不知道高虹安的这些事情，包括他写的高虹安替他写的那本书的内容，他九成都没看过，不是吗？所以呢，当他知道高虹安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尤其今天这些记者会，你怎么知道只有这些？万一还有呢？所以呢，事实上高虹安坦然去面对这一切，你必须要说服我们，说服社会大众，说服检调。那么你才能最后说服自己跟新竹市的选民啊。 好，我们要请教东豪哥，因为我们现场现在看到的画面呢，是高虹安已经来到北基站来做说明哦。这个代表是什么样的动作呢？好，另外呢，我们要请教东豪哥，因为包括现在大家说这个新竹嘛，选战不到20天了，之后蓝营的选票被回流呢？高虹安说了，新竹市民选人不选党，那意思就是说，是要按住沈慧宏吗？重点来了，高虹安切割了民众党，他现在唯一靠山可能就只剩下刚刚说的朱学恒了吗？ 跟你讲一下，到北基组，因为我现在不清楚是北基组主动还是高虹安主动哈，因为这两个差别很大。如果是北基组主动联络高虹安的话，那北基组必须要先消化完检查。检举人的资料，还有周边的求证， 对， 你才会去问高虹安。 对， 另外状况是高虹安主动要去北基组做说明，那这就有一个麻烦，如果北基组对案情的资料还没消完毕，他要怎么问高虹安？我要问你什么？所以这基本上，主动被动之间差别很大。如果是高虹安主动去北基组，因为他是立法委员， 对， 主动跟北基组透过调查局都有国会联络人嘛， 对， 主动要调查局说我现在要去北基组。这个说明，那北基组能不能拒绝？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个选举操作的第一个，所以主动被动差很多。因为我记得北基组目前，我们在讲的那个选举人的那部分，他是在台北市立号处检举的时候做的笔录，北基组的部分还没做笔录，哦，因为后来这个案子交给北基组，不是在台北市立号处，嗯，好，哦，这第一个，第二个，高鸿安为什么搞成这个样子，是因为他自己把自己的一个辅选大将给赶走了，嗯。他赶走了自己一个辅选大将。 为什么啊？如果是辅选大将的话，干嘛把人家赶走？ 因为他男朋友更有利啊。哦。他男朋友可以影响的事情比较多。那他如果那个，因为他这个原来帮他的这个朋友啊，以前在台北新闻圈也是老资格的。如果他在的话，高鸿安的危机处理，我觉得不会处理成这个样子。嗯。啊，因为他真的是政治跟政治新闻社会新闻都非常的娴熟，够资深。可是我听到的消息是，前一段时间他离开了，他不帮，他没有再帮高鸿安了，因为很多事情就高鸿安跟男朋友就决定嘛，哈，那没办法，因为这个当然是男朋友影响力比较大，嗯，那这个事情会处理到今天被四叉猫抓到这些东西，我们会看到很多这些发票银本，人家会跑去找林根人，这些事情到走到这一步，其实你都很难，嗯。嗯，那刚才主席你讲到的这个选人不选党，为什么那时候会出现这句话？那个时候正是柯文哲跟中东锦在风头上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台湾，就是那时候我们常常在笑啊，那个他因为白色力量嘛，染黑了嘛，嗯，或者是变成黑白切嘛，嗯，或者变成黑白配了，嗯，中东锦的事情不止伤到高鸿安，也伤到黄珊珊。那一段时间，不管是高鸿安或者是黄珊珊，在新闻上其实都是消失的，嗯，全部有超过十天，全部是柯文哲与中东锦。这段时间还更惨，他自己去讲了林根人当选记录，嗯，是零之外，学恒又补了一脚，嗯，谁去帮林根人站台，站一个打一个，嗯，那全面开战，嗯，高鸿安这种状况之下产生什么样的结果？陈时中不是去新竹辅选吗？ 对， 陈时中帮沈惠宏辅选嘛，嗯，宣传车上嘛， 对， 不是比五号，对不对？这很正常嘛，因为沈惠宏五号嘛， 对， 下面新竹市就有这个车巡路过出来的人，看就跑出来对着陈时中比什么？比十二号，嗯，那种感觉，嗯，当然这不是在讲谁赢谁输，你说选举有时候我们在看这种感觉非常有趣，嗯，你帮沈惠宏比五号，嗯，然后呢下面的新竹市事情跑出来对着你比十二号，嗯，这是一种气氛，嗯，所以啊，高鸿安为什么搞成这个样子？他自己的个性，你平常待人处事，嗯，你的个性决定你的危机处理，还有你把你最有用的、能够帮到你、嗯、又熟政治又熟社会新闻、可以帮你做危机处理的人，嗯，给弄，让人家离开了，嗯。 好，不过在辩论会之后呢，现在三方候选人呢，在台北市长的候选人当中呢，这个民众心目当中都有个评比了。没有想到呢，台北市议员徐小新突然爆料说，陈时中一场晚宴上的餐叙呢，跟一个女性友人十指紧扣，还说陈时中是咸猪手。不过我们先来看一下，陈时中也还原当天的餐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带你快来看。 有一些议员他选举上面可能有一些困难吧，所以他需要出来蹭热度，但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蹭声量、蹭热度，我还是觉得很不道德。 陈时中话说得很重，火气会这么大，全因为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徐巧芯脸书贴文爆料。徐巧芯写下10月6号晚间十指紧扣，想必又是红酒加唱歌的夜晚，接着在一篇讽刺陈时中咸猪手。 当事人的想法我不评论，但是咸猪手是我个人看完了这个整个报道内容，跟我看到这组照片我个人主观的感受。 说自己觉得不舒服，徐巧芯也被网友挖出过去和马英九靠紧紧的合照，讽刺问说，那这是什么手？ 哦，事实上是一个相当于文艺界里面的一个餐叙，所以我是用过餐以后，然后八点多然后去那边长期的朋友，大家就多聊了两句，没有所谓的咸猪手这个 问题，然后那是一个公开的场合，那用看图说故事的方式对人格的污蔑，我觉得是不应该的。 陈时中解释，照片中的人是学妹，北市联谊中心院区副院长李雅玲，一旁是他的先生仁爱院区副院长丁金聪，夫妻俩都在场。同样出席参会的纸风车执行长张敏仪也留言说明，林医师跟丁医师是受邀与会，陈时中参会尾声才前来致意，画面上我们都在场，也是公开场合，影射揶揄非常不公平，要求徐巧芯停止人身攻击。 我们没有要去探讨这里面的内容，也没有去做文章， 所以有当事人有觉得任何的问题，他才会是一个问题，当事人没有觉得问题就不是一个问题。 亲自还原真相，痛斥泼脏水，毕竟正常友人聚会被讽刺成咸猪手，恐怕谁都难以接受。陈俊、林凯君、朱淑君 H 小组台北报道。 好，我们就来看一下徐小新的这边 po 文哦。他说呢，哦，陈时中呢在参叙之后向一旁的女性友人伸出咸猪手，而且说陈时中跟已婚女性十指紧扣、紧紧搂住的行为，照片当中看得一清二楚。但我们要请教瑞雄委员哦，其实徐小新在这个 po 文的第一版的时候没有讲出这个女生是谁，到第二版才讲出这个女生是谁。后来发现不只知道这个女生是谁，这个女生是联谊的副院长，她的老公嘛在边啊，老公都站在边啊。哎，这要什么好影射的呢？ 这种讲法哈，都已经超出我们一般台湾民众善良的那种对事情的一个看法。我们像比如说，我们一伙我们出去，在走路的时候，大家互相照顾，这是一种美德。嗯，那一天的场合里面呢、啊，陈时中八点多快九点到了现场，那刚好就是这整个纸风车文艺界的这一些人，还有一些企业界在里面，陈时中被邀请去。嗯，这第一件事情要讲的。那聚餐完结束出来以后，你说有没有小酌？我猜会是有。嗯，那出来的时候，你说在走路的时候稍微有点高低差。我看到了那个紫红车的执行长张敏仪，敏仪她去照顾谁呢？她去照顾的那个，她是照顾着刚好这个李医师的老公。嗯嗯 嗯。那另外在陈时中旁边呢，这两位呢，刚好是那种那个联谊的副院长。 对。 就李医师， 对， 还有另外也是紫风车的另外一位执行长，嗯，他就去照顾着阿忠，嗯，就是走路大概走后，嗯，你说其实一般人，我们一群人要走出来的时候，走后我要楼下我要看嘛， 因为我知道这里下面其实是有个楼梯的， 是，那、嗯、也不是楼梯，不平，嗯，啊，那大家互相照顾、嗯，那这个时候呢，副院长其实啊，李医师副院长其实啊，大家。认识人都很清楚了、嗯，他就像有点跟陈时中熟到就是像妹妹一样嘛，嗯嗯嗯、他主动的来牵着陈时中的手，嗯嗯嗯嗯、那你刻意呢用政治人的眼光去，你就说你看陈时中这个咸猪手，嗯，讲这个哈、哦，都把台湾人那种互相关怀的美德哦，嗯嗯、把这样的一个。把这样过去待人处事这样一个态度、嗯、把人家讲成这么的一个不堪、嗯嗯、一张照片这个非常不好、嗯、而且里面有一张照片会很好玩嘛。嗯。管妈今天管碧玲文今天 po 了脸书。嗯。就是说徐小新啊就算他下跪求饶都不会去原谅他。啊我不知道后面会怎么发展那再说。嗯。嗯那个紫风车的大家都很清楚的 Miko 啊齁、嗯、李永峰他传一张给我一共啊这一张算什么嗯。他说啊这个是搂肩呢我老婆搂你肩呢。嗯。我说哎呦不是你老婆搂我肩谁拍的我拍的啊。啊所以他就觉得说那好奇怪。嗯。在那边紫风车的那个他们的整个团剧团里面认为说啊这套好像。嗯。所以他就传给我说啊你这张可以公开啊。嗯。我老婆搂你啊。嗯。啊然后呢照片还是我帮你们拍的啊。嗯、啊所以你到底要讲什么嗯。然后大家朋友在一起。那到最后你就故意弄几张照片你说噢、哦、你看到那个是咸猪手啊怎么样啊怎么样。就是从辩论完以后啊我们就预测到怪事会很多。嗯、结果呢蒋万安的阵营怎么讲哎呦本来是要出是不是啊这个到底是谁拍的、嗯、啊这个本来是什么媒体要看出来的、嗯、为什么没有看出来、嗯、是什么力量去把人家做施压、嗯、你就全部都公布啊嗯你都莫名其妙你自己去讲故事。所以我们整个竞选总部就出来开记者会，这个就是，假如你这里你选举选到最后，你们要用跟拍的方式了吗？嗯，最近不是说我们那个这个整个候选人的司机被拍到一些违停的部分，我就把我们的司机找来，嗯，我就说啊，你喜欢那弄翕到违停，嗯，伊讲罗马林叫我停大遐，警察那边指挥叫我停这里啊，我当然要停这里啊，这里是红线模糊的地带，你像连续去好几个地方，嗯、只要。 我们一般红线当然是一个行政处分，你不能停车。嗯。可是你只要有现场的指挥警察，哪怕是红灯警察叫你走过去，你还是要听警察的啊。 好，我们先请教一下瑞雄委员，因为现在呢，这个紫风车执行长，其实我觉得他也蛮冤枉啦。他现在喊冤说，请不要再骚扰我们了，因为他说太多不理性的电话呢，一直打到紫风车去。那请教整件事情哦，因为我觉得就是徐小新的蓄意抹黑嘛，抹黄啦，好说是抹黄啦。你有问过阿丁部长吗？他自己对这件事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我今天就问他，他就说啊，牵手，人牵我的手，我可不可以说，啊，我出来，大家也在跟我烂，啊，咱有时候，咱也要跟人烂，咱有时候，像今天在那个这个中山区的植物工啊，在拍照的时候，我看手就很不自然了，我说较自然的，没要紧啦，你看民众去，像有支持者，年纪大的，年纪轻的，去都还拥抱。看到候选人，我觉得我喜欢你，真的会拥抱啊，很正常的啊。瑞德，你去啊，不是很一大堆人，我就看过王的， 我等一下给我掏金嘞。 我就打个岔，不要说候选人，王瑞德去的地方，我就看很多人在抱他，他有时候也会抱人家。 没有啦， 没有，我就有看到什么没有。可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也不会认为说你去抱人家是咸猪手。 他说热情， 一群朋友，你看我看米这样哭，我觉得很舍不得的，你说。你各政党的人，你要帮小朋友来办一些活动，大家找的都叫做紫风车啊，他是没有党派的啊，是文业界，大家把他定性成叫文业界文化界的人啊。那结果你为了他选举弄这一张出来，结果人家出来澄清一下，张敏昨天晚上就出来澄清咯，他说不要这样，是我们一群好朋友，是公开的，连走出来是大家一起走出来的，你用停留定格的一张照片去跟人家讲说那叫咸猪手。那结果他去澄清完以后，整个紫风车剧团，那么多不理性的电话打进去抗议，跟他啊骚扰，说你为什么帮陈时中来做这样的一个澄清？你莫名其妙，一个社会啊，这种善良的底线哦，不要去把它给模糊掉，跟把它给破坏掉。我再讲一次，我们有时候人出，像我们几个出去，不管是男女，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在走路的时候，你万一你喝了一点酒的话，就是我的牵着你的手是合理的啊，你也不会认为说，哎呦，原知是不同党的，管他。把他踢到旁边去，我们稍微大家互相扶持一下，而且是两边的人互相照顾，哎，真的莫名其妙。 但我们再请教瑞雄委员哦，因为很多人很好奇说这张照片到底是谁拍的？徐小新说他是从周刊拿到的，奇怪，周刊怎么会拿到？还是国民党内部可能有人拍吗？因为梁文杰说这个警告意味很浓哦，可能就是警告这些医界的人，你们不要来挺陈时中哦，这是这样的意思吗？好，如果真的是国民党这边偷拍的话，那是不是让大家说回想起白色恐怖呢？所以就你们现在所调查发现，线索发现。可能是谁拍的呢？ 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说这到底是谁来拍。但是呢，这个其实这只有谁知道？徐小云知道嘛？那这阵子你看嘛，阿中的车子一直在被跟拍嘛。大家都非常清楚的，就是 有人上次那个停车那个事情， 停车的那个，而且那是沿路拍。像这个的话，也是一直跟，一直跟，一直跟，然后跟到餐厅去也跟。 其实这是安全有疑虑呢，这个其实蛮危险。 安全疑虑，我们倒不认为有那么的严重啦。他们要的就其实这个，你说他是狗仔，或者说他们派一组人去，如果是狗仔的话，哪有拍到的？你自己周刊不登的，这就怪。然后故意呢写个故事，就是啊，就因为你们去施压，所以让他不敢刊登，嘿，怪了。那你应该去讲说谁打电话去找谁施压才对，施压的人是谁，被施压人又是谁，这个完全哦，这个打一个乌贼战。但重点他是在干什么？其实陈时中倒认为说只是蹭声量而已啦。但是我们倒还是认为说啊，这一阵子这样的一个对陈时中的一个跟监跟拍，不寻常啦。辩论完以后啊，其实双方到现在啊，大家在看名单都很清楚嘛，相距差不多1%嘛。理性的来讲的话，还是焦灼嘛。这个这一场台北市长的一个选战是非常的一个激烈的，但是啊，用这样的一个手法在选举哦，不入流啦，下流啦。 好，我们要请教原知哦，因为你自己看呐，你觉得这个照片真的有如同徐小新所说的咸猪手吗？好，包括像也有人找出这个，你看你现在也被找到了，你看他也被找出来啊。侯友宜不是也这样子把一个女性的这个支持者这样子揽住吗？那这样叫做什么呢？ 而且你有没有注意到侯友宜其实身上穿的是我的背心？ 对， 后面就是原知啊， 自 录了。但是重点是昨天我们去市长的时候，大家真的很热情，所以这样子报开个照，其实那个时间都非常的短。 就是热情啊， 而且是 而且是不认识的阿嬷， 是热情嘛，对不对？ 我觉得 看图说热情嘛， 看图说故事啊， 真的很热情。但是陈松那个，因为他是跟认识的人这样牵着手出来， 还在人家老公旁边。 我是觉得有点怪啦，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人的尺度 不那不是陈时中牵着他，对方牵着陈时中怕他跌倒，对方是他的学妹。 哦，那如果这样就 那是几十，那是他的 学妹朋友。 如果是对方怕陈时中跌倒，然后牵着他出来， 是重点，她老公也在旁边啊，这个到底有什么好隐射的？ 因为有的时候喝醉的，有的时候大家会这个比较微醺啊，然后就手会这样牵来牵去的啊，这个有 时候。所以你也会跟人家牵来牵去是吗？ 我是不会的。 哦，真的、哦。 你会微醺？ 对对对。所以你觉得这个算是徐小欣所说的咸猪手吗？还好。 因为用那个照片啊，这样看起来啦齁，然后这样子牵，因为之前李嘉芬有一次他跟那个、有一个什么理事长啊， 在澳洲的时候。 不是澳洲啦，就是在永康街那边。 哦，永康街。 永康那边。也是牵手走一场，很多人也是说，欸，你们俩在干嘛？就很多人被误会啦，很容易被误会啦。我是觉得公众人物尽量避免啦，对。 好，我们要请教志豪，因为有人说，欸，那徐小欣自己不是大型翻车现场吗？他跟马英九不是也签吗？而且还很多次，欸。 我觉得徐小欣这样是非常恶质啊。国民党现在是急了吗？国民党不是对自己的蒋万安非常有自信吗？而且不是对于蒋万安辩论后的民调有起色有自信吗？那为什么会出这种老招呢？什么老招？跟肩跟拍，然后用奥波。我觉得这是奥波嘛，因为徐小欣，你自己看了你自己，请问有人会质疑你吗？你这样十指交扣，有人会质疑你吗？这个往事历历在目啊，徐小欣，你就好好想想你自己，而且你自己本身就是民意代表，欸，你本身是民意代表，然后你跟你的选民之间的接触跟互动，难道你就可以把它影射说，哦，这个？这就是所谓性骚扰或什么等等之类的吗？ 而且上面还不止马英九，欸，还有蒋万安他自己。 我们再看一次，你看蒋万安他自己也是啊，哦，他去抱他的肩膀，哦，去搂着他的肩膀，十指交扣跟卢秀燕。那这可以说 出一件事，卢秀燕是不是说我也被蒋万安咸猪手了呢？ 选举选到这边哦，就是太恶质了，你可以有点人性吗？而且这就是你对陈时中阿中部长的企图的人格毁灭战。你从跟肩偷拍一直到现在，在选前十多天的时间，而且特别刚瑞雄委员有说，市政辩论完之后，你才提出这样的一个照片，根本是莫须有，而且看图说故事。选举有需要选到这样吗？而且徐小欣你自己也在选议员的连任，有需要选到这样吗？选民会接受吗？你自己看看这些图片，请问你会说去说你自己的蒋万安去搂别人，这就是性骚扰吗？这个就是企图抹黄嘛，非常恶质啦。 而且徐小欣呢，他其实身为台北市议员啦，他第一时间一定认识这个里面的两位副院长。那为什么在第一篇的 po 文没有讲呢？大家也觉得蛮纳闷的。但现在讲完是切割徐小欣了吗？他说没有要对陈时中牵手照来做文章。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蒋万安在辩论会的时候说了绿共一家亲，阿内共干爹。好，我们要请教志升哥，你看哦，今天诶谁出来了，可以看到呢，曹新成出来了，直接说这就是不对啊，难道要去问柯文哲到底是不是吗？好，今天曹新成出来其实是非常有正面意义的，直接来力挺陈时中，对不对？ 是，没有错。先讲蒋万安讲的绿共一家亲，其实真的非常讽刺啊，就是说他居然讲绿共一家亲的时候，他被他呛下说，那你要不要去问问看柯文哲，柯文哲不是自称是墨绿吗？那是所以你讲的是柯文哲跟这个老共绿共一家亲吗？那甚至蒋万安自己还讲到说，我的 DNA 就是反对一国两制等等等等，那也被人家呛下什么？像说你不要问你爸爸，就你爸爸在这个中国吃香喝辣的时候，这样的情况之下，那你的 DNA 到底是什么？所以其实当蒋万安不愿意签署所谓这种抗中承诺书的前提之下，那加上他其实一直对于台湾主权的态度暧昧不明的情况，其实当他讲这个绿共一家亲，其实非常非常讽刺的，也难怪今天被曹新成这个一把这样子被批评回来。那事实上今天曹新成出这个所主办的是一个为了阿中部长这个说句公道话这样子一个座谈会，他是请这个陈时中来做对谈那其实他是从这几年的疫情然后阿中当部长期间的这样子的一个防疫的成果，他来这个头来看，他简单讲说他要很感谢阿中部长，为什么？他一个七十几岁的老人基本上是这一波 COVID-19 疫情当中的中高危险群，可是阿中把在过去三年把台湾疫情守得非常的好，而让这些人能够这个很安全的这个生命能够获得保障。他也提到说他说什么， 他说提到说台湾基本上过去三年是全世界的这个 COVID-19 死亡的、这个死亡率人、死亡人数是第四低的国家。你没有100分也有90分吧。哦，那你现在竟然有一些候选人，哦，竟然会去批评说啊，害这个 COVID-19 死亡的人数全部都是阿中害的，哦，那甚至他直接点到了说，黄珊珊不是讲谋财害命吗？这个曹新成直接呛说，讲这种话的人才是伤天害理。这真的扪心自问，回去想一想，过去这段时间，特别是2020到2021，那时候疫苗还没有出来，那个时候情况，那时候死亡率多高？台湾基本上完全守住。完全守住，然后后来你看疫苗的进来，到整个的一切的疫情的铺陈，其实你说阿中部长这三年为台湾守住了多少人民的健康安全？我从小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要唤醒的是什么？要唤醒的是阿中在这段时间为台湾、为整个社会所做出的一个贡献。 好，那我们要请教东豪哥，我也觉得这个徐巧芯PO出的这个照片时间点蛮巧合的，就在这个辩论会之后，会不会是有什么样的用意呢？好，你看第一时间啊，蒋万安竞选办公室说不能掩盖唱歌喝酒牵手的事实，没有想到之后又说没有要对陈时中牵手来做文章，诶，这个态度那查叫贼啊。 可是事实上一直在做文章，我想事实上一直在做文章，我这边讲，我刚才问了一下《镜周刊》说他们没有，那现在还有狗仔队的只剩下另外一个周刊，另外那个周刊以过去对国民党跟对柯文哲的友好度，拍到陈时中的东西居然不登，然后丢给巧芯爆料，我会怀疑有点自导自演，知道？就说，哎呀，我这个插周刊的这个，他好像叫周刊什么？ 插，哎，你讲出来了， 周刊什么？就说我可以刊登的啊，结果被打压啦，所以我才丢给徐巧芯啊。 那我柯林，如果是周刊刊的话， 如果把那个名字讲出来，你就会觉得好笑。为什么刚才用这个很像自导自演，很像自导自演？选举最后关头为什么做这个事情？陈时中的结语觉得非常好。陈时中讲了，我是一个平凡人，我希望保守护到每一个人，但是对不起，我没有做到。那个是有 feel 的，没有人是完美的，没有人是神。我最后一点时间讲。我昨天看了一个新闻，是乌克兰的一个空军战士。你知道乌克兰最近被俄罗斯的飞弹一直拦截，一直打，他们的战机呢，空军呢要上去拦截。那一个很年轻的空军驾驶员说，他其实很沉重。我每当我拦截不到一颗飞弹，几分钟之后就有人他的同胞死亡。你知道那个空军飞行员多痛苦、你要用你要去拦截飞弹，俄罗斯的导弹那么多，这个病毒散播能力那么强，有人想要故意干嘛吗？可是我们都知道这个一过程，没有人敢讲100%都拦截到每一个病毒，所以我觉得陈时中说讲话，因为我永远记住一件事情，我们的第一人是病毒，而不是我们自己，但是因为选举会把这一切都扭曲掉了。 但你要看一下政见好不好吗？毕竟要选市长。那天蒋万安就讲说，这个冷气是以租代买。我想说，那拆装费用要算谁的呢？ 有机会，我想再问一下蒋万安说，你的冷气以租代买你是怎么想的？我很好奇。怎么？ 他说是日本啊，日本的 也这样说啊。对啊，我想知道他怎么做到的啊？怎么做到以租代买？怎么样以租代买？你要准备多少啊？ 对， 租金多少、 啊？对， 那我如果是租房子的人，我搬家以后，